咁寫咗落去，咁我哋都相信佢對我哋好嘅。不過二十幾年前嘅社會同今日廿幾年前嘅社會係截然不同咯。仲有啊，廿幾年前咧，嗰個細路可能讀緊二年讀緊一年班、二年班，而家大學畢業咯。 點止啊，三十歲 啦。係咯，咁佢有佢嘅思想嘅咯。有佢有佢嘅生活模式嘅咯，係嘛？咁佢想改啲意見，佢話俾你聽，喂。原來咧細個嘅時候我唔中意去麥當勞噶，其實我唔中意去麥當勞噶，我想去食大樂噶咁，咁係咪可以順應一下民意，係咪聽聽下意見咧咁，就係咁啫嘛，係咪啊？即係呢個道理好簡單。 好，咁嗱嗰啲。嗰啲即係唔撚識嘢嗰啲咧，就解釋都冇用嘅。識嘢嗰啲人係唔使解釋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咁嘅。即係你又同一啲人咧，佢本身自己有既定立場嗰啲人咧，你去同佢拗咧就嘥嘅。誰也說服不了誰。 唔係，我今日即係嗱，我呢段説話咧，就我就唔係說服嗰啲即係對家嗰啲嘅，係喺茶餐廳。朝頭早我哋食早餐嘅時候咧，啲師奶 茶餐廳阿伯嗰啲咁啊，屌你啫！ 你要解釋俾啲師奶聽。 師奶啊， 咁啊，明白明白。 嗰啲票， 如果嗰個係馬佬，你真係睬佢都戇鳩啦。 即係如果 食啦，講咁多嘢，嘈鳩曬。 女啊， 咁唔同啦，要解釋嘅。 好，嗱咁我哋講一講呢個。鄭捷事件，我哋就唔會太詳細講佢個個案情發生啦，係咪啊？因為我哋都係 網路上都睇咗好多啦，其實 係啦，因為即係我哋今日阿租又即係研究啲心理嘅，咁 專家 等佢講一講，即係鄭捷呢類咁嘅心理同即係而家嘅時下人嘅心理有冇啲同與不同嘅咧，係嘛？咁但係即係都話就唔講啫，咁都要係咁耳噏下嘅。咁鄭捷喺呢個五月廿一號啊，咁坐呢個板南線。板南線咧就從呢個板橋去呢個南港，咁就離開咗呢個龍山寺，下一站咧就係西子湖啊，出咩西子湖係西子湖。 嗯，嗱，總之就 咁咧好啦，嗱咁多個站咧，佢啲站同站之間大概都係分零兩分鐘就到嘅，咁就以呢個龍山寺到呢、這個呢、這個到呢個乜？ 嗰、那個站江子翠， 江子翠啊，江子翠站咧就係最耐嘅，差唔多接近五分鐘嘅路程。 係 咁佢突然即係咧離開咗龍山站，龍山子站咧就跟住下一站就係呢個江子翠站。咁佢大概一過咗冇一個即係離開咗龍山站咧，就已經攞把刀出嚟斬人啦！啊，由第五箱開始一路斬，斬到第四箱，第四箱斬翻出去，一路斬翻到第五箱係再，因為佢來來回嘅，第五箱又斬翻第四箱，第四箱又第三，即係總之嗰個時候就一片混亂。啊！即係尤其最慘就坐佢隔離嗰個，屌嗰個就瞌緊眼瞓嘅，吳家產佢都唔知咩事，即唔知我好彩唔好彩啦，即係一刀插落去，咁跟住插幾刀，佢咁啊可能連聲都未嚟嚟得切反應已經掛咗啦，啊咁所以就咁啊當時都一片混亂咁啊有啲人 低頭族啦，低頭族就俾佢拖刀拖過啦， 有就即係到即係大家驚魂定咗之後咧，就又攞手袋又攞遮，因為嗰段時間落雨嘅，其實我一睇完新聞就話：屌你，應該好撚多人攞遮嘅，大佬嗰段時間台灣落緊大雨嘅，應該個個都有把遮。屌你攞把遮對把十二寸長嘅刀，你對唔到佢，我真係唔信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可能大家都驚啦，係咪？爭相走避咁跑得快好世界啦，大佬個環境邊同你搏啊？咁啊，即係傷咗，死咗就四個人，咁啊傷咗廿三個人。 唔係嗱，呢啲都唔係細節，即係呢啲都唔係即係唔係細節，即係呢啲咧都唔係今日我哋最主要想 講。係，我哋唔 係 講呢啲。 最主要想講咧就係鄭捷嘅心理嘅背景。係，係嘛？個心理狀當時嘅心理狀態。 同埋我又想講下咧，就係鄭捷呢件事之後咧。無啦啦多咗個鄭捷嘅粉絲團嘅 Facebook 專頁，都有成千九嘅人去 like 喎， 即 係 呢個 先奇怪喎， 即係個社會到底發生咩事咧？ 即係大即係呢千嘅人肯定有一半以上會即係奉呢個鄭捷為一個偶像，係咪？即係有啲可能多手撳落去啦，咁但係我相信應該有一大部分人咧就覺得鄭捷呢條友咧即係呢個反社會行為咧。是英雄嚟嘅， 即係你冇， 又或者至少係開呢個粉絲團， 係啦， 啊呢個 group 嗰個人啦，係咪？ 到底我哋嘅 咁有啲又即係又話要模仿又成啦，係嘛？香港又有條友又話模仿啦，又喇叭刀仔，屌唔知將軍澳站，結果拉 Q 咗啦，咁佢又話攞嚟殺曱甴嘅，咁即係就喺呢個時候咧，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就即係你激起咗啲人心底裏邊嗰啲咁嘅惡魔嚇，即係阿楊潤傑話激啲。呢啲魔念， 魔念， 魔念。 好啊，我哋請專家講下呢啲咩心態啦。 其實咧，即係喺呢單嘢發生之後咧，咁其實即係第一個會被關注，梗係佢家庭啦，佢父母啦。嗱，佢父母就出嚟又叩頭，又道歉。 因為都嗱，咁有一段時間個父母都唔敢出嚟啦，因為都社會個輿論都好好犀利，咁就隔咗差唔多唔知高九日咧， 好多日啊。 咁個父母先至出嚟，就即係跪地，即係希望社會能夠原諒。即係佢都第一。他就劝个仔就好啲上路啦，即系因为都知道判死刑机会都好大嘅吓，好啲上路。第二就即系佢即系管教无方，就向社会即系道歉，咁啊即系跪咗喺地下十几次，即系。你睇到嗰段新聞咧，其實都幾傷、幾心傷嘅，係咪？即係作為佢父母，你見到話個父母要代個仔出嚟去求情向社會道歉。 呢個就台灣社會，台灣嘅社會裏邊咧，就即係有呢種咁嘅 咁但係呢個仔咧，就即係當時咧，差即係入到徵訊啦。咁啲差人就問佢：喂，如果當時即係你喺個環境之下有熟人，咁點啊？照殺。佢話你撞到父母咧，一樣殺。因為佢覺得嗱，好怪喎。佢話佢殺完之後咧，覺得個人好舒坦，即係佢喺未殺人之前咧，佢係好緊張，好多嘢抑壓喺心裏邊嚇，咁即係佢好壓抑。當佢即係做完佢覺得一啲好英雄嘅事件，佢就覺得好舒暢啦，個人好舒坦啦。咁好啦，呢個心理狀態應該點樣去解釋咧？ 嗱，其實咧即係。要看一個人咧，佢依一刻的心理狀態咧，其實很多時候咧，我哋無論做心理定做輔導咧，係要去睇翻佢咧成個成長經驗啊。咁其實喺成個報導啊，大家即係全個台灣所有人 鬧哄哄啦， 即係係鬧哄哄，跟住沉靜落嚟咧，其實就係會攞住幾個觀點去講嘛。咁咧就係父母，即係佢哋都即係有一啲講法講出嚟。咁就係話，我哋全家一輩子咧，都俾呢個兒子咧毀咗啊！嗱，咁咧就算係要賠償咧，我哋都賠唔到嘅。咁同埋咧就係話，我哋依家係冇面見人啦嚇。咁另外咧就係佢平時啊生活係點啊？係咪匿埋咯？宅男咯？ 打機 冇朋友咯？打電門，但係係啲殺人電門咯。嗱，咁咧。當其時整個社會就分了兩派去講嘢啦，即第一就係講緊要死刑啊，嚇定係廢死個問題啦。 廢死都已經係即係突然間俾人鬧到撲街啦。 第二咧就主流媒體，尤其是台灣啲咁八卦嘅媒體，一定就會抽住咧就係殺人電門呢樣嘢嚟講啊，嚇咁咧就即係將所有即係依啲咁嘅罪過咧就加諸喺鄭志身上。嗱咁但係咧沉澱咗幾日之後咧，其實咧就有一啲聲音走咗出嚟，咁咧就包括就係網絡上嘅一啲網民啦，一啲學者啦，咁同埋咧就仲有一位咧台灣嘅藝人喎，佢叫黃有勝喎，咁啊佢啊好紅啊，拍咗好多電視劇咁樣，咁佢咧。就寫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因為他其實都幾有文化修養，同埋佢一路做藝人咧，佢原來對教育學咧好有研究。咁咧佢就話：，佢睇翻咧，父母喺仔出事嗰刻咧，其實係推卸緊個責任啊，就即係包括就係話啊，佢梗係中意玩啲殺人電玩，所以就變咗咁啦。佢累死我哋全家，即係其實嗰個潛台詞就係我哋全家一輩子俾佢毀咗啊嘛。 依家起碼同佢切割先啦， 切割啦，都係將 最好呢個仔 罪名擁 落。最好呢個仔唔係姓鄭嘅，同我冇關係嘅，仲好。 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黃有勝佢喺文章裏邊其實就提及到，就係我哋應該去思考咧，就係呢家人究竟佢點樣培養鄭捷嘅咧？ 即係對個仔有幾多關懷？ 有幾多關懷？抑或其實喺佢嘅成長過程裏邊，只係得物質同埋管束，因為即係根據案情講，就係鄭捷個家境係幾好噶嘛？係 幾好嘅，小康之家嚟嘅，有個差唔多成千尺嘅地方住。 係啦，咁但係咧就陸續咧就好多鄭捷啲 friend 啊、舊同學啊出嚟講嘢，即係話包括其實佢冇朋友。有嘅喎， 即係寡言啦，同埋咧有啲唔語就砍啦，即係啊，中意殺人，即係用殺啦， 宅男啦， 中意講呢啲啦， 即係宅男啦， 咁咧同埋咧細個嘅時候咧就涉過殘害啲小動物嘅喎嚇，咁其實即係有人就會問啦，佢啲父母知唔知嘅咧？ 係 啊，佢除咗個印象就係佢宅男，佢冇交朋友，冇交女朋友，淨係打殺人電門以外嚇， 佢想知幾多咧？知道仔幾多咧？ 放學之後佢就喺屋企噶嘛。如果佢係宅男，佢就喺屋企噶嘛。你知道佢幾多？ 係好啦，即係我哋嘅社會裏邊其實都有好多呢啲所謂叫隱稱係嘛？係同呢啲有冇分別啊？ 隱稱又另外一種，隱稱就直頭唔翻工唔翻學，就24小時 喺間房裏邊，蓬頭垢面，涼都唔沖嗰啲。 即係話，如果佢要斬人，佢係斬屋企先嘅喎，嗰種。 即係其實兩種人嚟㗎，即係有兩種人嘅，一種即 係唔同嘅廢青人。 佢又未去到隱稱，因為佢會翻學，係咪？佢會即係喺度玩。 隱稱基本上就係你煮好飯，佢出嚟食一啖飯咧，跟住就翻翻房㗎啦。佢你係 打機， 你係從來唔見佢嘅。 係咁而家呢個咧，鄭捷就似 佢又翻學啦，佢乜大二啦，東海 係嘛？係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慢慢沉澱咗幾日之後，同埋嗰啲八卦新聞都係即係睇到悶曬啦。咁啲人就開始諗係咪成個即係華人社會一種嘅家長權威式管教出咗問題啊？咁咧嗰種權威式管教係咩咧？唔淨止就係話，你依樣唔準，嗰樣唔準喎，未必係咁樣喎。而家啲父母咧好多時係懶係寬容噶嘛，啊你中意乜嘢我啊盡量滿足你啦咁樣。 啲小朋友教小朋友啲書睇太多啦， 係啦，尤其是喺個競爭社會啊嘛。 即係唔止淨係管束啊，係直情縱容。 係啦， 你睇啲酒樓你已經知啦，冚家產走嚟走去，小魔怪就揼柒佢噶啦。 係啦， 喺地鐵個車廂裏邊走嚟走去，嗰啲父母就懶鳩你，你啲冚家產你就橫眉冷對，佢又唔理你嘅。 係啦，佢以為喺嗰種物質或者係呢種咁樣對佢好包容、好寬容啊，咩都得嘅情況底下咧，佢就會開心。但係其實咧，鄭捷就係代表咗有一類型嘅年青人，佢係有呢啲物質富足嘅喎，但係佢唔開心嘅喎。咁但係家長冇同佢溝通， 即係等於一樣，即係頭先我剛才所講咧，其實即係你廿幾年裏邊咧，你以為我中意食麥當當，其實我就唔中意嘅， 我中意同啲細路仔出街玩嘅啫。 不過要喺父母面前扮乖，所以你食麥當當，我跟住你去食。其實我心裏就好咧，唔中意食麥當當，我想隔離間茶餐廳食嘅。 係啦，又或者即係我提出個異議嘅時候，其實你係 ban 咗我，你唔記得，但係我記得。跟住我唔敢反抗。 所以好多時咧，即係去買玩具。买玩具咧，原来即系买嘅玩具翻嚟咧，就唔系细路仔中意嗰种，即系个父母满足咗自己买个玩具，因为佢童年嘅时候咧，即系我都听过啲专家所讲啦，所谓专家所讲，即系个童年咧，我都未玩过咧呢个即系模型火车，咁我就买一个咧，就买一部翻嚟咧，就俾个仔玩，咁啊以为个仔都中意玩噶啦，咁实在个仔可能都唔中意嘅。 唔系，同埋即系你喺个玩嘅过程里边有冇陪佢玩咧？ 系啦， 你之后咧，阿仔嗱，你买嚟你成千蚊嗰啲盒嘢劈俾佢，跟住咧你自己入咗房， 沾沾自喜， 又或者佢话要钱买个杀人店门，你就话哎呀打打杀杀，唔好玩咁多，都买俾佢，跟住由得佢玩。 系， 但系冇喺个过程嗱，即系讲紧咧，华人社会个家长咧，一系咧就系咁样做，一系咧就权威式唔准玩。咁但係呢，其實你講一個開明啲嘅家長教育呢，係講緊就算佢要玩殺人店門，你陪佢玩。 嗱呢度嗱呢度嗱，我又對你講法有啲質疑喎。你成日強調呢個華人社會，喂，美國成日有啲校園槍擊事件啦，嗰啲都好細嘅啫喎。 嗰種又 咁，佢都係以殺人為樂嘅啫喎。 最近喺加拿大發生呢、這個即係、就是、被搜捕啊，呢、這個即係一個 Rambo 咁打扮嘅後生仔。都是一樣的。 你上一次瑞典那個湖邊殺人殺幾十人那個都是不是很大了，都是二十多歲而已，是不是？那華人和洋人又有什麼分別呢？ 會有些不同的。 Okay. 華人家長呢是那個威權，我們講的 authority 那件事，就是我高高在上，你呢就在下面的。在西方家長呢，其實呢傾向呢其實就是一種叫做 equal 平等啲嘅， 但係 平衡啲 嘅。但 係 洋人嘅社會都發生呢啲嘢喎。 咁但係就係有唔同類型嘅忽略啊嘛。 OK， 講緊嗰種忽略咧係唔同啊。 即係威權係另外一套方法， 威權下嘅係另外一種。 鬼佬嘅可能係放縱入邊咗，又過咗放縱。 又或者係冇父母理會嘅，就係另一種嚟嘅。嗱、okay. ，咁就所以就係、是。鄭捷呢個 case 係有華人社會嗰種家庭管教嘅威權特色喺度， 咁都好搞，好難搞喎！華人又講又管得戒太嚴，鬼子佬嗰啲又太寬，結果都係會殺人嘅，屌咁點搞咧？咁啊好啦， 其實最重要中間嗰個維繫點就係溝通咯，就係、是、親子個溝通。 好，我哋嗱去完嗱時間都唔多啦，我哋去完一首歌啦，呢首歌咧就同呢、這個。地鐵咧有啲關係嘅，咁啊幾分鐘的約會啊，即係呢個 比下啲邂逅， 係比 較即係我少播啲嘅廣東歌啦。咁啊，陳百強一首《幾分鐘嘅約會》喺地鐵裏邊邂逅一個女孩子啊。咁啊，但係嗰幾分鐘就好甜噶啦。咁但 係 捷運呢個幾分鐘又好大鑊啦啊！即係死人無數啦。咁我哋聽完首歌咧，我再翻嚟研究一下鄭捷呢個問題。